的时候，趁着39.8买到正宗的新疆阿克苏大红枣，是应该囤一点， 对 自己家爸妈家亲戚朋友走访做客送一点，又好吃又实用又有好寓意，红彤彤的新年，红火火的日子。4007106108，4007106108， 仅此一天的团购机会，拨打4007106108，一箱5斤的阿克苏大枣只要199，每袋低至39.8，自家吃送长辈，给爱人气色精神就是好。要吃当然选最好的阿克苏红枣，立刻下单，全国包邮送枣上门。4007106108，4007106108。 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乘坐市务月单刀赴会， 请勿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儿，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孙权一见周瑜的这遗书啊，手捧书信是放声大哭，可把长史张昭吓坏了。贺文武是百般解劝，主公不能因痛思公瑾而置霸业于不顾，这样您就对不起公瑾这封书信了。当今天下纷争，曹操仍然在虎视我江东啊，他还想取江东报赤壁之仇呢，尤其咱还养着一只大老虎，就那刘备。您别光顾了这么哭，别的全不管了，那不完了吗？张昭说的句句在理，长史吗？这长史是什么官衔啊？按现在的职务来解释啊，就是秘书长。孙权听了张昭这番话，点了点头，子布言之有理啊，公瑾归天噩耗传来，故手足无措了。公瑾有王佐之才，今乎短命而死，我何赖哉？我为什么这么哭？他那么大的才学，可现在死了，那么谁还来辅佐我呀？我还倚靠谁？子布，你说的对，公瑾在信上写得很清楚，推荐子敬为我江东三军主帅，故敢不从之。武侯当即下令拜鲁肃鲁子敬为江东三军主帅，下令程普率所有的将校，由巴丘保着都督周瑜的灵柩回柴桑停灵，然后传令江东6郡81州是举国致哀。荆州在江东的细作非报进荆州，禀报刘备和诸葛亮，说周瑜都督已经命丧巴丘，即日江东必将致哀举丧。刘备和诸葛亮听过之后，互相看了看，不约而同的唉叹了一口气，心里都不大好受，叹的是一代英豪短命而死，周瑜周公瑾一世英名付于东流。刘备问诸葛亮，先生，江东的周瑜一死，谁能代替他为江东三军统帅呢？ 主公啊，以我推想，孙权必拜鲁肃为三军主帅。哦，刘备听到这会儿微微一笑，嗯，诸葛亮觉得奇怪，主公您笑什么呀？哎，先生，鲁肃既为江东统帅，他以后就很少有时间上咱这儿来跟咱们要地方来了。嗨，诸葛亮也笑，主公您想哪儿去了，人家该要还是要啊，那咱们呢，该不给还是不给，这地方咱不是借了吗，就给他来个永远借下去呀。先生，江东为公瑾治丧，我们该怎么办呢？我明日就去江东，一位给公瑾吊孝，二位给主公访贤。啊，刘备一听，不行不行，先生您可去不得。怎么了？哎呀呀，我的先生，您没想想啊，周瑜是怎么死的呀？他是让你给气死的。现在江东那些武将都在恨怨先生啊，他们找您还找不着呢，您给送上门去呀。那还了得，孝咱是要吊，不过先生您不能去，委派个别人吧，什么孙乾啦、糜竺、糜芳啦，谁都行啊。诸葛亮摆摆手，主公谁也不行，必须我亲自去。哎呀，先生，那他们要加害你可怎么办呢？主公放心，公瑾活着的时候就不止一次要杀害我诸葛亮，可是他都没有杀了，金鱼已死，亮何欢呼，周瑜现在死了，我更不怕了。诸葛亮说的一点都不假呀，自从那次贤走柴桑，舌战群儒之后，周瑜三杀诸葛未成啊。第一次周瑜想借曹操的刀把诸葛亮给杀了，他让诸葛亮领着兵啊去劫曹操的粮草，让人家诸葛亮给说破了，说曹操这一生啊，他专接别人的粮，他的那个粮草一定是严加保护，根本劫不成。都督，你这不是让我去劫粮，你是想用曹操的刀杀我。周瑜失败了。第二次草船借箭，周瑜想借着这个因由把诸葛亮杀了。周瑜给他三天线，让他打造十万支凋零箭，既不给弓也不发料，拿什么打呀？立下了军令状，箭打不成就要按军法从事。可是周瑜万万没想到，人家诸葛亮用几只草船到曹操的营寨把箭给借来了，又没杀成。第三次那就是南屏山借风，当时周瑜下定决心了，告诉徐盛、丁奉，你们到南屏山二话甭说，是举刀就斩，提头来见，我有重赏。可是把二将派去一看呢，人家诸葛亮先生早就走了，所以今儿个诸葛亮跟刘备说，周瑜活着的时候他多次想杀我都没杀成，现在周瑜都督已经死了，我更没什么可怕的了，这次吊祭我必须亲自去呀。说完了，诸葛亮传了一道令，让准备祭礼，派大将赵云带500军卒随我去柴桑吊孝。诸葛亮虽然说的头头是道啊，刘备还是不放心，特意把赵云叫到自己的屋里，四弟呀，这次你随同先生到柴桑吊祭周瑜，可不同保我南徐救亲呐，你这回得格外加小心，千万不能让军事有丝毫差池。赵云一听，主公您就放心吧，我当谨慎行事。怎么有事儿一出门就带赵云呢？这样的人物谁都爱带，人家有勇有谋， 胆大心细，长得也漂亮，把那事儿想得也周到，而且不论办什么事儿都有理有节，不卑不亢，所以啊招人爱戴。可对赵云来说呢，是哪档子差事也不轻松啊。那次南徐就亲保的是主公刘备，这次柴桑吊孝保的是军师诸葛亮啊。这要出点毛病那还了得，第二天一早，军师和赵云带着祭礼就上路了，由打荆州奔柴桑。这柴桑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江西九江西南。他们一路走一路打听啊，打听什么呀？说江东周瑜死了，谁接替周瑜这职位了？这回打听清楚了，确实是鲁肃鲁子敬。诸葛亮先生心里更稳当了，鲁肃那是我很要好的朋友，我二人不单相好之后，同时在孙刘两家联合聚曹这个战略大计的认识上彼此一致，所以诸葛亮挺踏实。荆州调计这个消息传到了柴桑，说是由诸葛先生亲自来柴桑给周瑜都督吊孝。江东武将这么一听啊，哗的一下就炸了。丁奉、徐盛、蒋钦、周泰、陈武、潘璋、凌统，连老将军黄盖那额头的青筋都突突直跳。这些武将一个个擦拳魔掌，咬牙切齿，怒目横眉，谁来吊孝来了？荆州刘备派诸葛亮来给都督吊孝。嘿嘿，他来得好，就是他诸葛村夫啊，活生生把我家都督给气死了，今天他还胆敢亲自前来吊孝，诸葛村夫真是吃了雄心吞了豹胆，我们找还找不着他呢，他亲自送上门来了。村夫来得好，我们得把他扒了皮，抽了筋，错了骨头，瓤了灰，干脆给他来个大开膛，把他心扒出来摆在都督的灵前给都督祭灵啊，就是这个主意。话没说完，一个个清冷灿烂，擦刀剑出匣，寒光一片。哎呀，压都压不住了，劝都劝不了了，谁劝谁呀？那些位文臣呢，都在这儿呢，怎么不站出来劝劝？谁劝呢？江东的文臣呢，也都怨恨诸葛亮，今天我们的武将们真的能把诸葛村夫给杀了，不单给周瑜都督报了仇，也给我们解了恨，出了气。诸葛亮草船借箭，南平借风，江东的这些文官不是都很佩服吗？那是那阵儿，现在这些人呢，又把舌战群儒那茬想起来了。诸葛亮当时把我们连挖苦带说，使我们都无地自容了。你诸葛亮有什么了不起的？不是就在南阳卧龙那儿唱过那么两首《梁父吟》吗？嘿嘿，感情这当面捧背后蹬，文人相轻啊，在后汉三国时期就已经很实行了。当时这些文官虽然没拔佩剑呢，可是一个个的表情也是愤愤然呢。只有一个人有点坐立不安，谁呀？就是诸葛瑾，替他兄弟诸葛亮捏把汗呢。就在这时，鲁肃闻讯赶到。鲁肃来这儿一看，众位将军，你们这是何意呀？我等要杀诸葛村夫，与周瑜都督报仇雪恨。唰，鲁肃把脸就沉下来，岂有此理！诸葛亮先生远路由荆州来到柴桑调集我家公瑾都督，此乃礼也。两个国家相互间喜丧吊贺，这是通常的礼节，只要两个国家不打仗不作战， 那么这种礼节不可免呢，你们怎么可以乱来呢？还不收起刀剑，迎候诸葛先生。嘿嘿，有的捶胸，有的顿足啊，可是鲁肃都督这令已经传下来了，谁敢不遵呢？只好将刀剑还降。鲁肃怕闹事儿啊，嗨，人家鲁肃想得多远呢、啊、要么周瑜都督临死的时候就建议由他来掌管自己的帅印了。鲁肃怎么想的？都督周瑜刚死，能说江东这儿没有许昌的探报啊？早就报给曹操了。你知道现在曹操怎么想的？说不定他还正想举兵呢。如今我们孙刘两家啪翻了脸，那曹操一进兵，再跟刘备联合起来，江东就完了。现在需要安抚刘备，安抚诸葛亮，看来联合刘备保住江东，这还是上策呀。都督原来要听我的话，不至于有今天。这些话鲁肃是难以出口啊。刚压辅助众将，有人来报诸葛先生到。鲁肃急忙更衣相迎，带领文武接出老远一见面，东吴众将往诸葛亮身后边一看，呀，刚才那气火呀消了一半，怎么回事？看见赵云了。鲁肃和诸葛亮寒暄几句，鲁肃把诸葛先生请入厅堂，稍坐片刻，诸葛亮吩咐赵云将军更衣到灵堂祭奠。更衣啊，得换上校服啊。诸葛亮由鲁肃先生陪同来到周瑜的灵堂前，周瑜的灵停在义武堂。这灵堂布置的是庄严肃穆，那挽联软匾呐、啊，挂满了整个的灵堂，连院子里都满了。有二百虎贲军，穿白带孝，肃立两旁，肋下佩刀，刀把儿啊都拿白布缠起来了。桌子上摆满了祭品，正当中有一个大香斗，是满土焚香。两边有八对素烛啊，就是白色的蜡，紧靠灵前横着一把宝剑，剑名干将啊，这是都督心爱之物，在三江口群英会上，周瑜都督亲自舞过这口剑。诸葛亮今天剑误私人，今日一看这把宝剑，周瑜都督那飒爽英姿的音容笑貌又呈现在诸葛亮的眼前，诸葛亮刷眼圈就红了。他吩咐赵云祭礼摆上，孔明在灵前亲手捻香奠酒。随着这一捻香啊，诸葛先生这眼泪就止不住了，如断线珍珠一般滚落下来。江东武将一看呢，哼，诸葛先生不哭还好点，这一哭，那些将军们一个个斜楞着眼睛瞅着诸葛亮，真是斜目以视，外加博眼，拿白眼珠看他，心说你还哭呢，就是你把我们都督给气死的。今儿我们听你站在我家都督灵前说些什么，说好便好，说不好啊，别看方才鲁肃先生有话，那我们也顾不得了，我们也把你乱刃分尸在我家都督的灵前。这时诸葛亮焚好了香，双膝跪倒，宣读祭文：呜呼，公瑾不幸夭亡，修短故天，人其不伤，我心石痛，泪酒一伤。君其有灵，想我征长， 调军幼学，以教伯父，仗义疏财，让舍以居。调军若冠，万里烹团，顶建霸业，割据江南。调军壮丽，远镇巴丘，景生怀绿，讨逆无忧。调军风度，加配小乔，汉臣之序，不愧当朝。调军气概，建祖纳志，矢不垂翅，终能废义。调军鄱阳，蒋干来书，挥洒自如，雅量高志。调军宏才，文武筹略，火攻破敌，挽强为弱。想君当年，雄姿英发，哭君早逝，伏地流血，忠义之心，英灵之气，命中三计，名垂百世，哀君情切，愁肠千结，唯我肝胆，悲夫断绝。昊天昏暗，三军怆然，主为哀泣，有为泪涟。亮也不才，盖计求谋，筑无惧曹，抚汉安刘。犄角之缘，首尾相酬，若存若亡，何虑何忧。呜呼公瑾，生死永别，徒守其真，明明灭灭，魂如有灵，以见我心，从此天下更无知音。呜呼痛哉，夫为上相。孔明独霸祭文，放声大哭啊，泪如泉涌。这江东的武将都生气了，心说诸葛亮，你别来这一套了，你这全都是假的。你要是跟我们都督真有感情，你也不能把我家周瑜都督活生生给气死。演这个戏干什么呀？众武将愤愤然，一个个是气恨难平啊。诸葛亮念完了祭文，伏地大哭。在灵堂周围站着的这些人呢，就没有一个不掉泪的。那些武将呢，那眼泪早就止不住了，全哭了。主要这篇祭文是太感人了，那句句字字充满了对周瑜都督真挚的感情，称颂周瑜一生忠烈，才华过人。这周瑜一死啊，诸葛亮失去了知音。祭文中称颂周瑜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军事家、音乐家、美男子。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 读史有学问开通微信公众平台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读史有学问全拼603，您可以在微信通讯录里搜索添加哦。

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唱着一支甜甜的歌，哥哥心中荡起层层的波，妹妹何时让我渡过你呀的河。 哥哥你要把河过，先要对上妹妹的歌，把妹妹的歌。不问花儿为谁开，不问花儿为谁开， 呀，这片庄稼应该抓紧时间打药了。 哎， 来不及了，已经长虫子了。这是什么虫子呢？身上长白道，须子往上翘，一排小白牙，眼睛像灯泡。啊！什么虫子？好吓人的！看着 我，你往哪看呢？ 对不起，我以为你是虫子呢。 你才是虫子呢！ 哎，你是来接人的吧？ 啊，我是来接农科站的高峰。到我们那儿去讲课。 对，我就是，我上船了啊。 哎，你看着像吗？哎，你下来，我不是来接你的。 什么？干什么？你这是？快救命，拉我一把，快点！谢谢。 我让你下，你就得下去。 你让我下去，为什么就下去？ 我是来接高峰的。 我比高峰差吗？ 啊， 差多少？ 差多少啊？ 啊， 就差了一半。 你干什么？哎呀妈呀！你这姑娘怎么不讲理，随便拿棍子扑了人你。 我不是来接你的，你凭什么上船？ 哼，你是来接高峰的，我就是高峰，我为什么不能上船？ 哼，土里土气那样，咋看咋不像。 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你看我哪儿不像？ 高峰比你强百套啊，科技兴农呱呱叫啊。 我看你有点儿不会夸呀，呱呱叫的那是蛤蟆呀。 高峰到哪哪发财，爱他的姑娘排成排，高峰要跟小个溜的支个招，合合里也能把钱捞。 高峰就在你面前站，你瞪着你那黑的乎的毛的乎的水的灵的亮的晶的不大不小圆个隆咚大眼睛，就是看不见，看不见。 那志向比那青山高啊，那你不害怕呀？ 平平塌塌小土包啊，那你不害怕呀？ 他模样英俊像明星啊，那你不害怕呀？ 大耳朵大嘴小眼睛啊，那你不害怕呀？ 我看你这人真讨厌。 那你是没细看，细看我这人还有点啊，招人烦呐！哪来一呼？ 别嗨了！ 哎呀，没嗨完呢，就差一点了。哪来一呼？嗨不嗨呀？看起来，那高峰是你心目中的偶像啊！ 啊，实话跟你说吧，我是不知道他有没有对象。 嗨，要是没有呢？ 我就不把他当成偶像了。 当什么？说，别稀里糊涂的，说清楚当什么？说， 当 说当什么？ 当对象你管着吗？你干啥？ 你说话也算数？ 当然算数了。 那好，我就正式向你宣布，高峰就是我，我就是高峰。 我不信，哎，我考考他。哎，我考考你。 他要考考我。哎，考点啥？ 考点能耐小常识啊。 你会考吗？ 当然会了。我呀，小火慢工，一会儿就把你烤的外焦里嫩，软软乎乎，热气腾腾。 你在那烤地瓜呢？你啊， 你敢烤啥呢？ 我来问你来答，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出行时多选择公共交通，自行车或步行；节油驾驶，停车熄火，减少尾气排放。绿色出行，文明生活，为美丽北京加油。北京时间16点整， 五千年浩瀚历史，三五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呢，我们和我们的姚老师是吧一起呢，就女性的健康问题啊，和大家进行讲述。嗯，下面有请杨老师。杨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嗯，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杨老师啊，我们说了，妇女是半边天的。 对。 是吧？这个妇女的这个地位啊，不断的提高。 是的。 上升。 嗯。 啊，真正的提高是吧？是应该关心妇女。是不是？ 对， 哎，让妇女的健康水平不断的提高。 嗯，各个方面都应该提高。 哎，是的，啊，所以作为我们来讲呢，啊，就妇女的健康、养生保健，啊，我们也算给大家给妇女献上一份礼物吧。 对，结合这个三八妇女节， 嗯， 那么就请李老师给我们讲讲有关妇女健康方面的专题，好不好？ 好的，嗯。这个我们谈到女性啊，首先呢要了解女性的生理特征。 对。 哎，作为这个女性自身就应该了解。大家说了，我们不是学医的是吧，所以有些知识我们必须啊要有所知。比如说这个在我国啊，中医对于这方面女性的生理啊，这个生长盛衰亡啊，也是说的十分的清楚。 对、 啊、我们以前也和大家讲过啊，女性朋友啊，一生当中是吧、啊、就七年为一个生命节。 对， 比如说啊，女性呢在二期的时候， 嗯，也就是说14岁的时候， 对，生理就发生了变化。 嗯， 发生什么变化呀？女性的第二特征就明显了， 就是 不是 女性的任脉通了？ 通了， 嗯， 这就是说的比较科班了，任脉通了。任脉通了怎么了？啊，表现在临床是什么情况啊？啊，来例假了， 对， 是不是？啊，这就是女性的啊，特有别于男性的这个特征。是不是这个意思？ 是的。 哎，这就清楚了啊。哎，然后呢例假来了，乳房呢发胀啊，这就是生理的特征。哦，我们大家知道这个二七十四，这个14岁左右啊，这个情况也在变啊，大家也要有一个大致的了解。比如说南方和北方一样吗？ 不一样。 那就不一样啊。在印度是吧，在印度来的他就早啊，天比较热呀，是吧？他血液循环啊，然后各种机能啊比较旺盛，是不是？他就来得早，啊，10来岁他就能生孩子，你看，啊，到北方，比如说在啊过去的苏联，现在的俄罗斯，啊，女孩来例假就迟， 嗯， 是吧？ 因为天气寒冷， 对，他可能16，还可能18呢， 对， 对不对？那这个呢，啊，定大多数定义在古代，把它定义呢，这个中国的中原，哎，是这个地方啊，所以大家呢，一定要灵活的掌握这个啊，这是我们说的啊，有的人呢早一点，有的人晚一点啊，大致啊，中原地区都在啊二七十四，说现在发生了变化了。发现什么了？就在中原地区，许多女孩来例假也早了。这个要提醒家长格外注意。啊，有人说这叫早熟，是吧？早熟。啊，这个原因啊，与社会的发展、环境的变化、饮食，是吧？啊，生活的习性等等，都密切相关。啊，这个我们要提啊，比如说我们在山东。临沂啊，就有一位老先生，哎，就问我这事儿，啊，他的孙女啊，八岁就来例假了，是不是？ 这个就有点不正常了， 就有点偏早 了。嗯， 啊，这当然呢，和这个食品当中的一些添加剂啊，是吧？啊，有关系。 是的。 哎，另外呢，有的科学家研究，啊，有小孩呢，很小就看电视，哎，这个也刺激了。啊，这个女性的内分泌， 嗯， 啊，刺激内分泌就是啊，雌性激素的分泌呗，啊，是不是啊？嗯， 对， 是这样的，啊，这个要注意，所以说呢，小孩在吃食品的时候，是吧？尽量少吃零嘴，哎，注意吃自然的，对不对？ 对， 这个添加剂这个都要注意， 嗯， 是吧？另外电视呢，小孩要少看。是吧？不是不看啊，看点什么具有儿童特色的。我发现现在小孩什么电视都在看，是吧？ 嗯。 哎，所以这个呢要注意，这就是提醒啊。我们从女性的初期啊，十四岁，为什么讲这个呢？啊，我们给大家明确的提出来什么女性的三期，是不是？ 对，其中就包括了这个经期。 对，这个经期。啊，对女性来说一定要格外注意，啊，刚才我们谈到了一个问题，要来的比较早，是不是？ 嗯。 另外呢，就是现在这个经期呢，啊，痛经的人可不少。 是的。 而且呢，月经期不准， 嗯， 是不是？这个也非常多，啊，这个我们也啊跟大家说一说，是不是？嗯，这个关心吧，啊，要从他们啊。身体啊，心理来关心，是不是啊？ 是的。 啊，不是简单的一个啊节日的问候啊，要起点实质的、实际的作用。啊，那么过去来说呢，来例假一般过去老太太都知道，是吧？来例假要喝什么呀？ 要喝姜糖水。 对，喝姜糖水。啊，现在呢就改革了，是不是啊？来例假以后呢，他在雌激素分泌的作用下，哎，身体有一个反应，什么反应呢？他发热， 嗯， 他发燥，是吧？乳房发胀，是吧？这些现象，所以呢，他就说，哎，吃点凉的就感觉到舒服痛快，是不是？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病，哦，说多，是不是？哎，痛经的多，月经不调的多，我们要把原因给大家说出来，是吧？就是传统的东西，啊，正确的我们应该继承，是吧？为什么要喝姜糖水？啊，它是有科学道理的，啊，是不是这意思？ 是的。 啊，你比如说，啊，女性朋友，啊，猪血，是不是？ 嗯。 主阴。 对。 这个是它的生理特点啊。 是的， 啊，这个血呢，啊，要通畅， 嗯， 是吧？血怎么要通畅了呢？ 因为血得温则行。 对，得温则行，是吧？那你吃凉的舒服吗？ 当时是 舒 服， 当时 舒 服 但是呢，日后肯定你的身体就会出现了不舒服。 埋下了什么了？埋下病根了。说女性既然熟啊。这个猪血那必须啊，保证这个血液的通畅。 是的。 所以中医在这方面论述是吧，女性的病它的病因有三条，还有三条。 对， 第一呢就是寒， 嗯， 是吧，第二就是火，第三就是湿，是不是啊？ 是的， 讲了那么三个主要的原因， 嗯， 是吧。那么血得寒会怎么样？ 血得寒则凝， 则凝， 嗯， 啊，所以你吃了凉的以后，第一你再来例假的时候会怎么样，是吧，会发现来的晚了， 错后了 寒吗，是吧，你血要增加温度它循环的快啊，你要增加寒度呢它不就减慢了。说你再啊吃的凉的多了以后，最后造成什么， 精量还少了， 寒则血凝， 嗯， 哎，它有块儿了， 对 啊，注意这个问题啊，这一有块儿，你说它来能痛快吗？ 不痛快， 不痛快，是不是堵塞了，不通了？ 是的， 不通会怎么样啊？不通则痛， 就会造成这个痛经。 痛经， 痛经就是这样 来 的。 嗯，这清楚了吧？ 清楚了， 是吧？所以说有时候跟家长说呀，这个家长又说：“哎呀，现在这孩子不好管呢，是不是？”哎，有时候呢，口袋都有钱，是吧？到外边呢，你也看不见，是吧？一群一伙的，是吧？就这样。啊，都在吃，他不管你来不来例假，是吧？如今他来例假，啊，心里发热发烦，哇，一吃挺凉快，也挺好吃。现在冷饮做的，是吧？哎，挺高级的，你看，是吧？这就埋下病根。说为什么传统药喝姜汤水，是不是？一个人呢，我们说了，血得温则行，哎，这个例假来的痛快，啊，来痛快呢时候就通了，他就不痛了，啊，是不是？所以这是一个啊，这里边呢要起到什么？这姜起到的作用，是不是？ 对。 为什么喝姜汤水呢？啊，这是第一。那么第二呢？这为什么要喝红糖？啊，红糖呢，血是红的啊，在传统来说，血是红的。 嗯。 红糖呢，不也是红的吗？ 对。 啊，过去人们知道哦，这是呢补血的，是不是？哎， 嗯。 啊，后来呢科学也证实确实 这个红糖有补血的作用， 哎，对对对，所以呢补血是吧，免受你流血太多呀，身体虚啊，是不是，另外免受你受寒呢，搁点姜，所以姜汤水啊，我们希望呢这个传统的啊有益于健康的这些方法啊能够呢传承下来，是吧，我们为什么讲这个，是吧，就是这个目的啊，减少年轻女性的痛经。 对。 啊，刚才姚老师也说了，啊，如果你在例假的时候，你受了寒了，着了凉了，啊，一个呢你吃凉的，二一个呢身体着凉。你看现在女性朋友讲什么薄肉透，是吧？他不管你来例假不来例假，是吧？应该什么呢？来例假的时候要保温，是不是这样？ 是的。 要保温。那这是第一点，一个是不要着凉啊，不要吃凉的，不要受凉啊，不受凉的就要保温嘛，不吃凉的要喝姜汤水，还必须吃啊容易消化的，还要需要什么注意休息。你看这几条它为什么发生痛经月经不调，我们发现年轻女性这几条一条有的人都没有注意到，是不是 根本就做不到， 穿的也凉， 嗯， 吃的也凉， 对， 是吧，蹦蹦跳跳不注意休息， 是的， 是吧，你说他是不是能不容易得痛经啊，月经不调吗？ 一次两次得不了，时间长了就会得上这个痛经病， 也可能就一次， 嗯， 这一次可能你力度太大了，是不是， 是的， 哎，所以这个情况就是这样的，是吧，我们知道了，是吧，血得温则行，所以大家要注意，哎，特别女性，特别是我们听广播的大家都是什么呀，上了年纪的啊，是妈妈呀还是姥姥啊还是奶奶呀啊，应该在这方面啊，特别小孩小女孩初潮的时候，哎，就要讲给她听啊，是不是啊， 嗯， 哎，这样呢她啊不断的每一次都给她强加这种，是吧，这种知识这种做法啊，这个将来呢终身都会受益，是不是这样的？ 对， 哎，所以呢，这个我们谈到了年轻时候养成好习惯，是吧？终身受益。 是的。 啊，但是呢，你不懂的这些知识，你没有不去注意一下，是吧？这些埋下病根，可能是吧，造成你多年的啊，有的人痛经啊，我们说结了婚以后就不痛经了，结果还怎么样？有的人结了婚以后还去痛经了。 对，一直到绝经，这痛经才好， 是吧？这是个别的现象， 嗯， 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哎，三个啊，我们讲的，注意休息，注意保温，不要吃凉的，啊，吃带药的，啊，富有营养，因为它来例假是一个消耗嘛，是吧？哎，要及时呢补充，是吧？从体力上，是吧？我们要注意休息，是不是？这是，啊，我们应该。在三期吗？在月经期，哎，这是值得注意的。如果你没有注意，一个是痛经，一个是杨老师说的这个来例假怎么样推迟啊，延后， 错后， 错后， 嗯， 啊，所以成病错后是有一定的时间，是不是？什么时间呢？啊，就是两点标准，一个标准就是错后一个星期，这是一个标准。啊，就是其中的一个。咱们第二个标准是什么呢？月月如此。啊，不是偶尔的，是不是错后了， 嗯， 或者呢偶尔的错后几天。这个呢不能称为啊月经错后，是吧？因为这个例假非常的敏感，是吧？有时候一出门了，有时候这个例假特别跟脚啊，非常的敏感。所以说呢，这方面是吧，我们把它终于给它定性了。月经不调的第一就是错后。这有没有错期往提前的？ 也有。 也有。那有人问了，提前是怎么回事啊？ 嗯。 啊，就是我们刚说了，中医将女性的病是怎么形成的，第二个就说的是火。啊，第二个说的是火。是吧，我们说血得温则行，啊，这个火和温是不是就不一样了？是什么不一样了？程度不一样了，是不是程度不一样了啊？所以这个火加速了血液的循环，啊，所以造成了什么呢？造成了月经提前，啊，月经提前也有两个标准，那就说每月都提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每月都提前。在一个星期这个时间这样提前，好，我们弄清了啊，这个提前是因为火，咱们再深究深究这火哪来的，好不好？ 好的。 啊，这个火哪来的啊？第一，我们在饮食上是吧，吃了上火的，是不是？这个东西， 嗯， 啊，一个是什么呢？情志化火。 因为中医讲气有余便是火， 呵，这话说在点上了。 嗯， 啊，气有余便是火，是吧？特别女性在生理变化当中，啊，这个脏腑的功能也随之发生变化，是不是？ 嗯，也就是说，情志的变化也会影响脏腑的功能，气血功能的紊乱和异常。 对了，这就说的非常非常的清楚了，啊，特别是女性。是吧，来例假的时候身体的内分泌发生了变化。在发生变化的时候呢，啊，这个情绪十分不稳定，是吧？平常是吧，说这句话无所谓，可是在敏感期的时候这句话可能就发火了，是不是？可能就着急了啊，可能就生气了，是不是？哎，啊，所以这情志的过那，啊，就容易产生啊，产生什么？产生这个火，出现了这个火，对血液、对例假就造成了影响，啊，不仅仅是提前，而且还发现什么了？ 倒经， 来的量特别大。 嗯， 说到了火，啊，我们去分析这火哪来的，啊，哦，情志，饮食，啊，我们重点谈谈情志吧，是不是？谈谈情志，啊，杨老师说了啊，这个情志不舒，气有余便是火， 啊，特别是在月经期啊，这个神经精神处于非常敏感啊，可能这句话这件事儿平时啊无所谓，正在敏感期这句话听着就不顺耳了， 这时候就激怒了他， 对了啊，那两点，一个是激怒了，一个是闷闷不乐气郁了， 嗯， 不管是哪种都会造成什么气滞啊，所以大家呢，特别是女性也要了解，是吧？女性主血，这个血怎么能够让它顺畅的流动，要注意两点啊。一点就是我们前面说了，血是吧，得温则行，得寒则凝，是吧，这提醒了应该注意的事项。那么第二点呢，这个血不通畅是什么？由于气，大家都知道啊，气和血的关系啊，那句话怎么说呢？气行血一行，气滞血一滞，是这样说的吧？ 是的。 所以说呢啊，如果你的气不顺，造成了气瘀气滞，那就说阻塞了血的正常的运行，最后也造成了淤血。 嗯，就是说你伤了气，同时呢那也毕竟伤了血。 对了，如果你这个刚才说了，这个生气是吧，着急有火了是吧，这个火还能够容易什么呢，使这个血妄行。 嗯 啊，注意这个妄啊，这个妄啊不大常用，是不是？ 就婆食好像是这么解释。 对， 嗯， 不按经络循行， 对， 不按原先的道正常运行，所以叫妄行啊，这人得意妄行啊，是不是啊？就这个妄，这妄行出现什么情况下呢？一个是月经增多， 一个是量多。 哎，这里边又分什么呢？分成一个崩和一个漏。 嗯 啊，注意什么叫崩啊？啊，我们平时说过山崩地裂，哗哗一下子，对，来的比较急啊，这个危险性比较大，是不是啊？容易马上就造成贫血呀，是不是啊？这什么叫漏呢？啊，连绵不断，是不是啊？ 止不住了。 哎，例假呢应该七天，就大约七天左右就慢慢的从头开始嘛，应该结束，但是呢还不能结束，是吧？这延长期是吧，老是不干净啊，有的呢由崩转成漏，有的由漏转成崩啊，这是血量增大啊，妄行嘛啊，还一个呢啊，不顺着气经是吧往下走啊，逆反。 嗯， 这叫什么呢？叫逆经。 嗯，就是老百姓称的那个倒经。 倒经，倒经什么症状呢？鼻子出血。 对， 是啊，鼻子出血啊。哦，我们就清楚了，是吧？火呢，由于心情的原因、情志的原因，是吧？气有余，便是火，是不是这意思？ 是的。 啊，好了，这两个我们说完了，还有呢，第三个我们说。造成女性有疾病的是什么呀？湿啊，湿啊，这个湿啊跟什么有关系啊？跟女性的啊白带跟带，所以这个湿容易造成女性的带症啊，带症啊，正常的女性要有啊，是保护啊，对生殖器的保护，但是这个带呢太多了，是吧，太多了就是病了，是吧？内裤老是不干净，哎，一天得换几次啊，我们也见过啊，我们也听说过，哎，老太太都几十了，是吧，都七十了，都绝经了，下边还不干净，你看看，是吧？这就是带症啊，带症啊，这个带症呢，这就是湿邪所造成的。哎，咱们得把这个原因 给它分清楚了， 分清楚了。哦，这是湿，哦，那个是火，哦，那个是寒， 寒，嗯， 是吧？你在防病的时候呢，你防什么？你就防这三方面。所以女性，是吧？要想自己的身体健康，

那就在家待着吧， 哪也不敢去。 怎么是吗？ 就在家待着， 不食不宜吗？ 哎，什么事都不干， 哦， 话也少说， 我 往屋里一躺，一看书。 你看 这夏天这蚊子短不了啊。 那是 啊，待着待着来个蚊子，到他腮帮子上啊，想那会儿来一顿改善生活。 改善生活， 哎， 打算盯他现在， 嘿，一盯他呢，老头啊下意识的弄这手一拍这蚊子，啊，啪，拍腮帮上了。你想那有不疼的吗？ 是啊， 拍的老头直呼噜呼。你想，哦，你看了没有，得亏我没出门啊，出门不定闯什么祸呢，诸事不宜吗？你看我不敢动会，这还挨一嘴巴呢。 这挨这嘴巴不是自己打自己吗？ 是啊，就说他这迷信呢。 你说迷信到什么程度上了？ 哎呀，可不能出门哦。那说不出门就在家待着吧。 那就家待着吧， 住一间房子，一间屋子半间炕。这房啊挺老了。 哎呦， 下午一下这大雨，一沤这房啊，咵嚓一下子， 怎么了？ 房塌了。 房塌了。 哎，房这一塌可坏了。 那么老头怎么样？ 老头在屋子里头了。 哎，好嘛， 老头在炕上躺着看书呢。这房塌的还好，没砸死人。怎么，他这个房子当初盖的是硬山哥。 哦，硬山哥领。 哎，咵嚓一下子呀，这一头这领头糟了 啊， 掉下来了，戳到地下了。他那一头呢，还在这个山墙上头呢。整个的那么斜着坡。哎，可巧他躺那个地方啊，哎，正是个小窝铺。 你瞧， 可是街坊吓坏了。 那是啊， 呼噜一下子大伙全跑出来，说可坏喽，老头在家呢没出门。这大伙儿街坊邻居都来了，虚手八脚的就给讲东西。 你瞧瞧， 把窗户那儿拉开了，哎，拉开了一个洞，一瞧，行，瞧见那老头的脚了。说这点没砸着，可能吓坏了，可能把老头吓晕了，赶紧往出拉吧。 对， 大伙儿伸手往出一拉他呀。他在里边嚷上了， 嚷上， 别动别动。 怎么了？ 你们瞧就黄了，要是不宜动土啊，明儿再弄。 嘿，这个迷信呢。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掌声在欢呼之中响起，眼泪已融在笑容里，起幕是欢乐送到你眼前，落幕是孤独留给自己。是多少磨砺和多少眼泪才能够站在这里，失败的痛苦，成功的鼓励，有谁知道这是多少岁月的累积。小丑小丑呈现给你， 娘们，请你不要这样，你忘了，娘们，请你不要这样惆怅。这样彷徨，衙门，请你把我青春的歌带向四面八方。我们在这里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我唱一歌，不是现在的新的这流行歌曲啊，这个我唱不了啊。这个我唱一个40年代的，那时候我听过的歌，40年代啊，唱一个歌啊，难听啊，就这样吧。苏三，苏三不要哭啊！这不是苏三起见，苏三离了胡同县，叫上来再当年，这不那词儿，不那词儿，这是苏三啊。这个词儿咱先说说，要不听不清楚啊？我唱难听这词儿。苏三，头一句啊是想到南洋群岛，这苏三不是在哪儿？他们在这个山西吗？洪洞县嘛，按理说说洪洞县发配太原府嘛，这词儿不是想到南洋群岛，这苏三不上南洋群岛干嘛？想到南洋群岛怀抱琵琶一块跑，他不是赵五娘也不是昭君，我就纳闷儿，苏三哪儿来的琵琶？咱别管他了，反正就这词儿啊。第二句呢，第二句是想到哈尔滨去找那亲戚小娇娇，这小娇娇是什么玩意儿咱也不知道，反正找一亲戚小娇娇。第三句呢，起身时雨真不小，下雨了，雨真不小，可恨天气太干燥，下雨没有干燥。第四句，雪风下雪了，雪风吹的热难熬，雪风吹的热难熬，苏三你别这么嚎，嗨苏三呐、啊、别哭嚎啕，我到广西去吧，咱们怀抱琵琶一块跑，打哈尔滨就跑广西去了啊。第二一段呢是什么呢？我扒上电线杆子，这个苏三就扒住电线杆子，随着顺风向前流啊，见飞机忽然掉下来，打伤了800小黑狗，霸鞍马都，这苏三又骑着马了，也不知道怎么骑马了，霸鞍马都惊走，我的性命不能留，我眼上嘴唇，因为他掩面大哭，这光眼上嘴唇，眼上嘴唇大声吼，大声吼叫，眼堵着嘴唇他怎么吼叫呢？眼上嘴唇大声吼，苏三就别这么嚎，就这词儿啊，咱们不能啊。我想到南洋群岛，怀抱琵琶一块跑，我想到哈尔滨去找那亲戚小娇娇，那是雨真不小，可恨天气太干燥，见那清风吹的热难熬，我苏三那别这么嚎，哎苏三啊别哭嚎啕，我要到广西去找怀抱琵琶一块跑，我把心天心干了，随着顺风向前流，现在飞机忽然掉下大海，把海小黑狗，那大浪把肚子冲，我的心情不能留，我们眼神互称大声吼，现在就别这么好，怎么谁编的？ 我呀啊是个歌唱家歌唱家， 哎，我这些年呢搞音乐，搞音乐、舞蹈、作曲啊，指挥啊， 啊， 这个乐队指挥啊。 哦， 我是唱歌的。 是呀、啊， 女高音。 哦，女啊， 唱女高音。我说您是男的，是女的 啊？ 男的，女的， 男的 啊，男的嘛，女高音。 说错了，男高音。 哎， 唱歌的。 啊是啊， 唱歌的。 您要是能唱歌，大家都欢迎来听。 您唱一段， 在这儿不唱， 啊这 不唱不唱不唱、 啊，这大家这么鼓掌， 欢迎我也不唱，因为我没有准备，啊、我嗓子也不好 啊。 我改天有机会，我一定给大家、 啊。我不能驳大家的面。 放心， 来来， 别瞎出主意，我不唱， 唱， 我走了。 哎、啊、哎，别走，哎哎，大家这么鼓掌， 你不是驳不，我不是驳面子，我呀， 出诊子刚好 啊， 我长得不好， 唱个小段，唱个小段， 我唱，你就没有准备， 来来来吧，你来吧， 那我唱，我唱一个小很小的歌啊， 啊， 以后有机会我再唱这个大的组歌， 可以可以， 你现在嗓子可不太好啊， 啊， 你有钢琴吗？ 啊， 钢琴， 没有。 咚咚咚！ 你别甭甭别来来来， 没有没有，我们这儿没有。 你没钢琴吗？ 没有没了。哪位带钢琴来了？ 啊 啊！哪位带钢琴来借用一下 啊？ 用完了还还给你们。 哎， 哪位带钢琴？ 哪位也不带。 你问问是谁带钢琴来了？ 是有四人抬着钢琴满街转悠的吗？ 你有钢琴吗？ 我们也没有。 你们那个呢？ 哪个？ 您拿那个 哪个？ 您说 哪个？ 这什么？ 松锦天 啊？ 松锦天， 好嘛，这歌唱家。这叫松锦琴呐，这叫手风琴。 我知道，我说手风琴，我怕你不懂。 我干嘛不懂啊？谁都懂。 手风琴， 手风琴没有。 收发室， 收发室， 手发琴，手佛琴 没有。 你给我拿来。 没有， 你们没有，你们干嘛的？你们什么？ 曲艺团，弹弦子，拉胡琴，拉大雷。 我拉那个呢？ 啊，哪个？ 你给我拿那个。 哪个？ 你给我拿那个。 啊， 那个。你给我拿那个 哪个？ 我读奏我那个 什么呀？ 那个啊，那个 这叫什么？ 那个 什么这？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唱坠子的 不是？就那个， 不是那个 啊？ 你给我拿那个， 这叫什么呀？ 威尔佛， 威尔佛， 威尔佛，我们后台有凡士林成吗？ 威尔佛。 威如林小提琴 啊，你给我拿来 啊！没有， 我们那没那。 你们干嘛来了？你们干啥去？ 曲艺弹弦子， 算了，不要。 哎，您清唱， 不要， 请各位原谅吧。没有乐器， 哎， 不伴奏，就这么唱了。 哎，对， 要就这么 清唱更好。 没有乐器啊。 唱一歌啊。 我唱一个迎春曲。 啊，迎春曲。 这歌很不好唱 啊， 这和歌是四分之二音符， 四分之二音符，哎， 就是一拍子是四分音符 啊， 半拍 啊，半八分音符， 半拍的半拍 十六分音符， 哎，迎春曲， 哎，哈哈， 有大的灯笼都出来呀。没有大的灯笼抱小孩啊，天月拐子大花篮啊，一来一个灯笼两台。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咱们唱这个八大改行啊，这个戏剧家当时啊改行卖菜了，卖菜他得吆喝呢，他用这唱腔啊来吆喝啊，这个卖菜。我们同行呢一般的使这个卖菜的工人谱啊，他唱这调呢都唱这个玉皇后那个四季摇板啊，生菜紫菜辣青椒唱这个香菜。紫菜辣青椒，茄子扁豆论三秒，好大的黄瓜你们需要。一个铜子买一条，苦啊，黄瓜苦了我们不要，一般都这么使。我那时候我不按这个四季摇摆，我不唱这个玉皇后，我唱呢四郎探母，这个佘太君那一段，就是过关见娘，佘太君唱的那个导板完了流水。我唱我使谁呢？我说我唱这个李多奎，我给您小演李多奎的唱法啊，咱们试一下。他卖菜呢也按这导板，就是那个这个佘太君见着杨四郎了。一见娇儿泪满腮，那个导板，一见娇儿啊泪满腮，他卖菜呢也这七个字儿，就是单起挑子去卖菜，跟那一见娇儿泪满腮是 词儿是一样的。 站起跳子啊，去买菜。 导板呢，这个就不唱了，就管这个导板完了就是这个流水板了。流水板这个点点珠泪洒下来，沙滩会一唱败，就是这个佘太君处理杨四郎唱这点，我唱的是，我给你学学这个，我按李多奎那么唱啊。李多奎那腔调我学不了，他那穷毛病，闭眼摇晃脑袋那我会了、我唱了。我不管你们耳朵受了受不了啊，啊！不管我唱的多难听，不管我唱的多刺耳，你们就咬住牙，坚持住了，听我唱啊！我希望观众们，你们能经得住这次考验啊！这是佘太君冲这个杨四郎唱啊。点点珠泪洒下来，就这个流水板啊，点点珠泪洒下来，沙滩会你常败，直沙的杨家毫不悲哀，二大哥提索无望唱起来词坏，而二哥断剑下是命赴阳台，而三哥骂他是如泥块，你是路分宝一世无再未曾回来，为我儿无地把心情盖，待发修行出家在舞台，而六弟镇守三关挂了帅，最破坛而七弟他背叛红他绑在八九树上，一件一件一件乱箭窜身势如当脉，娘子说这个流水板，当然是卖菜的词了，跟这一样，这是点点珠泪洒下来，这是尊声列位喜听开怀，尊声列位听开呀怀，我这儿卖是青菜，听我把菜名细说明白，这倭瓜虽个儿大，不能切着卖，儿媳妇羊肉是不法安排，三撇裂半桌是点凉菜，小燕儿难睡落不下头，去为包下皮儿来，没有这黄瓜汤是绿晒，老了苦了你赶紧速回来，还有那青菜韭菜大白菜，最好是大茄子你买的家具，咔嚓一刀一刀刀刀五鞋把它切开，白子里白要换了早晨无人来买，杨迪儿啊， 没说你 没说我干，我干什么？ 没说你，这是一老乡。这个词儿啊，跟那得对得上，安得了那么恰当。还是这折，怀来折，板也一样，板也安得恰当，折也一样，还是怀来折。字呢，对字也得一样。那个是点点珠泪洒下来，听着，点点珠泪洒下来，这尊声列位听开怀，点点得都安得恰当，听着，点点。珠泪洒下来，尊声列位听开呀怀，沙滩会一场败，我这儿卖